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化工路金台西路北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造成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这是没有看球的，接下来是看球的。Hello， 这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 反差好大呀！ 哎，没有，开玩笑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辛苦熬夜看球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心脏和体力啊。为什么说心脏呢？是因为每场比赛都有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啊。当然体力就更不必说了。除了八点的这场球，我们暂时还可以享受之外，到十点或者是晚上啊，这个凌晨两点的这场球呢，着实就比较辛苦了啊。 所以现在大家打招呼方式都是坐在这球怎么样啊？ 没看。那你干嘛去了啊？这也在17:02:30，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呢，在6月20号星期三这一天，依然准备好音乐，同时会有很多跟世界杯相关的点点滴滴的精彩点缀其中。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家 FM 阳春大学的百人节第零节。 再见工作。 说实话，其实昨天看完那场比赛还是有点难过的。 怎么了？ 倒不是因为猜错了。其实昨天还猜，我说哎，我觉得那个日本应该是可以赢。 我看你的朋友圈了。所以有点大失所望，是不是？ 对，也没有，就是猜到赢了，但是只是心里猜了一下而已啊。但是我其实心里的失落更多的是来自于说，一支同为亚洲的球队哈，已经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赢得胜利了。所以这多少让我的心里，会让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中国球迷心里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 对，所以呢，我们要慰问一下所有的看球的还有不看球的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像过年穿上新衣的感觉一样。 先来一首歌，我的新衣。我从来不带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换来换去怎么办，一选择头疼，这里好心情，这才心有门，女王的心意，演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能够穿我的 我是人穿衣服，他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名牌，他们人是财神，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神子，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我来自成都，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怎么还有 真实啊。没有谁看上我卡片的就像过生日，听完戏把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就把钱把你扔就该生日啊。妆都花了，喷上爱的香水，否则不可能出发的。哪个女生不爱美食？像我买些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张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坚强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浮现，给我捡起一片天，不近不远，求个谦虚心愿，要更酷炫。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欢迎大家收听啊！各位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们辛苦了，另外下班的朋友们大家也辛苦了， 是。 所以呢，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为你送上贴心福利，好不好？ 哎呀，哎，这个福利不得了了，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特鲁克首次翱翔》的演出门票两张。 哎， 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号到12号，可以让大家体验一次这个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哎，真的是热点中的热点啊！最近老听到朋友说啊，自己买已经买票了之类的 VIP， 对啊，沉浸式的多媒体的舞台体验。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从视觉一个效果，或者是光光是听觉的一个角度去感受阿凡达的这个世界， 嗯， 你可能是多方位的一个体验。所以大家加油，来赶紧赢取门票两张。 那今天索票方式同样是发送阿凡达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另外呢，我们的限时来去猜世界杯冠军的这个活动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每天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是有效的， 嗯， 而且就到今天截止喽。嗯， 对，你期待哪个队呢？可以发送这支队伍的名称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所以说两份福利送上了。说到世界杯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每天都会掉一副眼镜啊。 怎么讲？ 就是跌破眼镜嘛，对哈、啊。每天都觉得，哎呀，这个比分怎么是这个情况？嘿，嘿啊，哎呀，好吧。 昨天好像有人预估说是1-0的战绩，最终呢，大失所望，是不是？ 对对对，最终呢是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分啊，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其实作为一支亚洲球队来讲的话呢，日本队在每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都可以送上相对不错的表现啊。当然不能说每届都是如此，但至少呢在亚洲球队来说的话呢，它相对是跟一些像欧洲啊，包括像美洲的球队对抗的时候，甚至非洲球队对抗的时候不太吃亏的，因为他们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很值得国足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嗯、 是。那我们回顾完昨天晚上世界杯的赛事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会迎来世界杯 A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摩洛哥，还有乌拉圭对阵沙特阿拉伯，还有B 组第二轮伊朗对阵西班牙的比赛。 对，这些迷妹们要出动了啊，冲着 C 罗和这个充满帅哥的西班牙队、 嗯、 今天晚上也是真球迷和伪球迷的数字都可以平分的一场比赛两场比赛对，然后昨天晚上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俄罗斯和埃及的那个比分啊，3-0吧好像。 哦， 对，其中俄罗斯的第一粒进球是埃及自摆乌龙进去的，好像前 好像之前也有一场比赛，也是有一个乌龙球来着、 哦、 啊，就是波兰和这个塞内加尔也是有一个乌龙球。 看到这个比分之后，很多观众都说，果然是东道主啊，主场优势。 第二个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不聊东道主，不聊乌龙球， 嗯，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听一首歌了。这首歌同样非常有足球的感觉。热闹了一下，我们这个聊聊足球的事儿，接下来还要继续来推荐一下影视方面的这个电影哈， 嗯， 就是小沈阳首次跨界执导的喜剧电影《猛虫过江》啊，这个上映六天，票房已经一个亿了， 妈呀！ 豆瓣的评分却只有3.4分。 其实不只是《猛虫过江》，其实还有很多国产的电影都会遇到票房和评价截然相反的现象， 嗯， 就有可能觉得说是受众群体差异的结果吧， 嗯， 而且有人说，根据票房网站的统计啊，在上映的第一天，《猛虫过江》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收获的票房只有200多万， 嗯，可是在二线城市的票房有700多万，三线城市有300多万、 嗯、 另外呢，对于全国啊，这个想看这个用户啊，想看用户的这个画像显示，就是想看这个电影的啊，本科以下的学历占到了70%， 而一线城市想看的人只有13%。 其实对于很多的要求比较苛刻的网友来说呢，《猛虫过江》这种电影很难达到他们的标准，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对吧？ 对， 嗯。 而这部由小沈阳拍的这个东北风味的喜剧，其实引起了不少东北朋友的差评 啊。 有人觉得说小沈阳对于东北人的这个形象刻画有点低俗，就是属于那种快手风格 啊、哦。其实东北人不都是这样的、 嗯、 其实我们身边可能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东北的朋友啊、 嗯， 也会有一些很优雅的 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跟你在小品或者说你在影视剧里面或者你在什么什么视频里面看到的东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就这样的去，我觉得简而概之啊，一个地域的人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用东北口音来说，我们那儿的人都不是这样色儿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东北的朋友，他是曲婉婷 啊，他是东北的 啊。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听他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的歌声里。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了，我们再来看舞台演出方面呢，刚才已经向大家隆重来推荐了，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热门的，或者说应该是热度的，充满热度的一个演出，就是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史诗级的舞台作品。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让大家可以体验一把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对，一票难求的这个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我们也正在派送这个演出票啊，大家千万别忘了。我觉得我今天我有点这个啊，嘴有点 就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去看的话可以去那个涂一个什么海藻面膜之类的，扮演一下阿凡达。 你看晚上看球，白天工作啊，而且呢，是吧？花生毛豆吃太多， 注意身体啊！ 好吧，大家都多多注意啊！这个演出门票呢很容易啊，你只要发送“阿凡达”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可能获得了。 嗯，记得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另外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话剧《立秋》今天开始国话剧场来上演了。 想象一下，在炎炎的夏日看一场立秋，还是真有点天凉好个秋的感觉啊！ 对，其实讲的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晋商啊面对现代的银行业的冲击。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保留传统的票号呢，还是融进现代银行业的轨道呢？这个选择 我们交给周杰伦。 周杰伦说，我先来唱七里香啊。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 问了一个特别跟我们节目其实不能说没关系吧，跟我们正常的节目流程没什么关系的问题。艾科为什么叫艾科？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吗？艾科名字是因为艾科比吗？那同理可证，艾科的名字也可以是因为他艾科尔，因为他艾科尔曼，因为他艾科学家啊。 科学家好 啊，对吧？都可以叫艾科，是不是啊？就没有什么那么多为什么。比如说，对吧？这个谢春花，他为什么叫谢春花？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对，为什么这个歌的名字就这么长？ 就我觉得这应该是史上最长的名字吧。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 看，念完歌名歌都出来了。今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你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转角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一想待会该做些什么，吃香槟或喝蜂蜜，虽然很笨拙又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只要你的心都在我身边，即便有时候会遇见难料的离别，别担心，要过理想的生活，好的坏的都会来，只要你内心够坚定不着急。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请你给我写。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金丝。 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 泛白的浪花 留恋在碧蓝海边，初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笼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来自温岚的海滩，很适合在夏天听，送给路上的你。17:38:36，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最近马上要有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了。 这个就是在这周本周天吧， 对， 本周天晚上6点的时候，我们会在亦庄有一个粉丝见面会，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马上来说一下详情啊。你刚才说什么见面会？ 粉丝，足球见面会了。 粉丝见面，你要请大家吃粉丝吗？ 对， 和谁的粉丝？ 就粉丝搭配小龙虾的见面会。 啊、听起来这个吃的东西 还挺可口的哈。 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吃更好一些的东西，好不好？好，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先来说我们这个活动招募的事情吧。 嗯，我们怎么召集呢？ 对，我觉得这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答应大家说，我们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其实早间和晚间联动了这个早安音乐秀，我们共同推出了这个系列的活动，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这个电台的联动啊。同时与我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去聊球砍球，而是带大家一起去看球。 对，我们会早晚联动的形式，包括呢会把早间和晚间分成两个小组来进行现场 PK。 对，这是其实是我们分成两个战队啊，或者说我们的两个组，然后呢一起去看球。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会分成很多的地区，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站呢选择是大兴区啊、这个大兴的亦庄开发区。 哎呦，亦庄的朋友们， 哎，因为 报个到呗。 对，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住在亦庄啊，或者住在这个南部啊，一些朋友，那你们这一次可以积极来报名参与一下了 联络我们，请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当然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给大家放送一下，就这次我们会有足球宝贝的现身 啊。是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就除了我啦，谁会看呢？就是在全场上一眼就能分出来谁是足球宝贝。好吗？ 好吧， 五五开的绝对不是。 其实我们现场会有一些游戏互动啊，包括那个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啊，还有我们其实都会去现场。同时呢，也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球，因为在星期天的晚上的8点钟，刚好是有一场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很多朋友喜欢英格兰队，我那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自己也会穿英格兰的球衣去啊。 所以 大家对大家一定要积极来报名。 是那天我会穿这个阿根廷的客场球服。 你是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是他们俩是 PK 组吗？ 他们俩是这个对头嘛，对不对啊？好吧，不管你穿哪个球衣，然后那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球，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烤串、喝啤酒啊，怎么样？这些呢，对于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来说，参与报名都有可能是免费的。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一下地区，如果你能去，刚好在亦庄附近的话，现在只要发亦庄两个字就好了。 嘟嘟垂手了。 好，或者你不在亦庄，你离亦庄也不远的话，可以发亦庄两个字。 对，到白杰 FM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呢。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已经看到一些朋友在报名了，我们希望能够多多益善啊！当然，这个最终大家去了之后呢，一定会不枉此行啊！ 对， 因为有超大屏幕可以看球。 哎、 之前还有我们会和大家来做互动游戏，包括呢还有这个。这个世界杯套餐送上， 哎呦， 对，有吃有喝的，反正啊， 就很多朋友问怎么报名啊，就是很简单，就大家发送亦庄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那个地址呢，其实对于住在亦庄的朋友来说，或者附近的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好找，就在大兴区的亦庄文化园东路6号，就是亦庄的那个创意生活广场西北一门啊，还有一个这个啤酒花园，我们就在那儿见了。 不管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广而告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乌龙球的事儿吧。 昨天这乌龙球很尴尬吗？ 太多了，你知道吗？因为世界杯的乌龙球的这个排行榜啊，居然呢能够创造一些奇迹啊。比如说昨天晚上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这个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杯的射手榜谁的表现最好呢？C 罗和切里舍夫各进3球，暂时并列第二，而射手榜排在第一位的是 乌龙球。 恭喜乌龙球。乌龙球到底是谁呢？哎嗨， 就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东道主俄罗斯最终以3-1击败了埃及，而第一个球就是埃及队长自摆乌龙进的。 对， 而且 你是想说埃及队队长乌龙球是吗？这已经是本届世界杯第5粒进乌龙球了，因为第一个进球大家都知道是摩洛哥和伊朗的比赛啊，那个也是摩洛哥的球员，就是一个鲍哈杜兹，他其实本来是想解围嘛，投球把球顶出去，结果没想到顶进自家球门了啊。 而伊朗就凭借这一粒进球锁定了胜局，这是一大写的囧。 包括昨天晚上波兰和塞内加尔其实也是有一个乌龙球，就挡了一下，谁知道就挡进去了呢，对不对？ 还有呢， 法国对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对尼日利亚的比赛都有自摆乌龙 啊。 所以说你看，凭借5粒乌龙球，本届世界杯已经是在世界杯的乌龙球历史上追平上届世界杯的记录，排名第二了。 据说只有98年的法国世界杯创造乌龙球比本届多，有6粒。 对，哎呀， 次摆乌龙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踢球，有的时候确实面子上挂不住啊。 但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轻者痛，仇者快，是不是？我们就担心一个问题，搞出这乌龙球的球会的会员怎么样呢？会被罚款吗？ 其实规则上其实并没有直接说要怎么惩罚他，或者是禁赛什么的。顶级球员难免有个失误嘛。但是最重要的是心理的压力，他会觉得，哎，都是我的错。 飞机离开机场，你选择了前往你的方向，不再迷惘，忘了我们爱的过往，忘了我给你的伤，学会坚强。失去朋友不讲，还放弃了所有梦想，觉得没怎样，不会将心比心去想，让你慢慢慢慢失去了希望。 乌龙球其实会最重要的是给球队带来损失啊！我们其实记得一个，特别传奇的乌龙球。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的球员扎卡尔多，就是弄了一个特传奇的乌龙球。意大利在那届世界杯上被进了两个球，一个是决赛中法国的齐达内的点球，另一个就是扎卡尔多的这个乌龙球。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进过国家队啊、 嗯！另外最惨的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啊，94年世界杯的时候，因为哥伦比亚球员某某球员一记的乌龙球， 你为什么要说某某？就是说埃斯科巴好了，就是这其实是很悲剧的人物、啊， 要点名的吗？ 对，因为提起这件事情，还是要让我们有些心痛，就因为一个球员他的一个失误，他最终是被 落败出局了。 对，因为球队失局之后呢，他也是当时也是个事件嘛，就在酒吧里面就是被当时这个当时很激进的球迷枪杀、 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回想会让很多球迷心里也有一些难过啊、嗯、就是相比于外在的处罚，我相信自摆乌龙球员们其实内心的压力会很大，其实他们需要一个内心的这个建设，同时呢各个球队的球迷也能够宽容对待。这让我们想起刚刚结束的这个欧洲冠军联赛当中的利物浦的门将、嗯、其实失误了，然后呢低级失误啊，但是球迷仍然对他报以宽容的掌声，这是一支伟大的俱乐部、伟大的球队和伟大的球迷们所应该做的事情。 嗯，毕竟快乐享受足球才是世界杯的初衷嘛。 对， 我会学会去控制脾气，不让你伤心，对你好好的去珍惜，请你相信我的心还是爱你。 别的我的错，这其实就跟谈恋爱说两个人相处是一个道理的。我可以因为我自己的觉悟说这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呢另外一半也不能总是指着鼻子说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错。 嗯 啊，对不对啊， 很强势的。 对，所以就多来说这是我的错，而少说这是你的错、 嗯、 我觉得可能关系会变得更好吧。嗯，好了，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好不好？说点开心的事儿。 昨天我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嗯、你还觉得说哎这个事儿应该是很多男生比较关注的话题 啊。 对，最近我也在关注这个周边、 啊、你也关注了哈、啊、 对 对对，就是我们来看看啊，足球之外和很多这个男生也会比较相关的，或者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前两天所谓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虎扑女神的评选啊，就是其实也是每一位网友喜欢的这个女生，然后呢就评到第三届。 嗯，由于这个虎扑的网友其实大多数喜欢着篮球 啊足球，男生比较多嘛、 嗯、 所以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所以他们采取了类似世界杯赛程的这种游戏规则。 对， 先是什么呢，64进32，然后是32进16、 啊、 这样依次 PK、嗯、一直到总决赛。 关键上面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嘛，什么像 我一直分不清楚啊，迪丽热巴、古娜丽扎、古力娜扎，对不对？ 对， 景甜啊、许晴啊、张雨绮啊、江疏影啊这些， 对，还有周韦彤、俞飞鸿、古力娜扎 啊、林志玲啊， 对，郭碧婷啊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届的冠军是 邱淑贞啊。贾静雯啦， 哎，真的，前两届就是他们。然后呢，按照游戏规则未能参选。 对对对对对，反正最后呢，经过评选，杀入四强的候选人是谁呢？是佟丽娅、高圆圆、刘亦菲和林允儿。 哎，林允儿是谁呢？不是那个林允啊，是林允儿啊。 半决赛，高圆圆击败了林允儿，佟丽娅则淘汰了刘亦菲。最终决赛当中是高圆圆和佟丽娅 PK。 耶， 是足球解说的朋友。最终在总决赛当中，佟丽娅战胜了高圆圆，获得了女神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高圆圆虽然这次呢屈居亚军，但是他却是唯一一位啊连续三届入围四强的人选。 哎呀，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快捷回复呢。 对，高圆圆这个如果是没有赵又廷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实至名归的。 虽然说只是民间网友们一个自娱自乐的投票活动，但是却能透露很多当代男生们对于理想女生的审美标准吧。 对，其实你比如说像佟丽娅，她现在其实也是改了一些，一改以前这种温婉贤淑的角色，演了那个《超时空同居》里面大大咧咧，什么老娘天下最美的角色。所以说，漂亮的外表呢，或许吸引一时关注，但是有趣的灵魂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你看过张扬导演的《爱情麻辣烫》，你会知道我为什么放这首歌，应该是高圆圆的出道之作啊。喜欢我吗？喜欢呀。那个台词啊，台词啊。 不能才搞得我无法呼吸。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一路陪伴着大家，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了，说完了我们家不是他们家赵家的圆圆啊，说完了高圆圆的事儿呢，我们来说点这个互动的事儿。因为白给100块，我们其实在世界杯做了全新的改版，由早安音乐秀选出来的朋友呢，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来挑战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选出来的听友啊。 是，我们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没有接通你电话之前，先在心里做一个底稿准备一下。 对，其实关键词的这个一个猜词的游戏呢，其实很有意思。两个人分别要来通过他们的询问来缩小一下范围，而我会回答是或不是。我们前两天分别出过的关键词呢，分别有昨天维多利亚，之前出过大力神杯啊，就最后的这个答案啊， 都没有答对。 对，希望今天啊还出过是不是小白伊涅斯塔是吧？ 是是是是， 啊， 所以今天奖金累计到200块。 大家加油，看看今天代表我们娱乐最王牌出战的朋友会是哪一位。好吗？ 所以呢，我们现在首先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吧。好不好？问一道跟昨天的世界杯的比赛相关的问题。 问乌龙球吧。 问昨天打入乌龙球的人是谁吗？好吧，昨天在世界杯的这个一场比赛当中啊，第一个产生的乌龙球是来自于波兰队创造的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晚上有葡萄牙的比赛，8点钟啊，就是有葡萄牙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了，很多人都很关注，好吧，你们的 C 罗好吗？

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喜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世界杯期间，提醒大家这个谨慎来选择看球的时间， 嗯 啊，保重身体啊，千万不要因为看球这件事情耽误工作等等等等。 包括一定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喝酒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车啊。 对，友善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看球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啊恋爱，对，或者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啊，等等等等吧。但是呢，享受足球这件事情是一定的，或者说其实对于一个喜欢足球的男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享受足球呢，就是把你的另一半也变成一个球迷 啊， 男 生一起享受。 对，但是其实你要真的是想把一个不喜欢足球的女生变成一个喜欢看球的女生，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对、今天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把我拉黑了，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女性听众。 稍后我们听听看啊，不过现在我们的两位听友应该已经是被接通在线上了，同时在线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选出来的这位朋友呢 叫做仲秋，我们要现场喊一下话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他拒绝接通我们电话、看来是放弃了， 可能是不太方便， 这叫什么弃权了。那我们今天两位娱乐王牌的听友将会参与我们200现金红包的争夺啊， 以后加油啦， 加油两位，来看看是哪两位哈。首先我们请这位叫万宗的朋友出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万宗。 哎，你好，你好， 哎，就叫你小万了，好不好啊 ？Hello， 星辰，你在吗？ 星辰在吗？ 啊，你好，你好，我在。 好嘞，啊、两位分别都是什么工作？万宗、小万，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做餐饮的。 餐饮的。 星辰呢？ 星辰呢？ 我是服装。 服装，哎。 两位一看就是铁杆球迷， 都跟世界杯有关系啊。不知道你们分别支持的球队是哪一支？小万，你支持哪支球队？ 我支持阿根廷。 阿根廷队啊，那星辰呢？ 葡萄牙，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这个葡萄牙的一场比赛了啊！哎呀，那你们俩其实，哎呀，这两个队有点意思啊，一个 C 罗，一个梅西，是吧？ 哎嘿，都是有帅哥的。 你们俩要不要给一分钟自由辩论的时间，来互相来说服一下彼此，到底谁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冷笑一声， 好轻微的哼的一声， 哼的一声， 显得很傲娇啊！ 这哼声是谁发出来的？ 是星辰还是万宗？ 我乐的，我觉得阿根廷跟他肯定没得比啊。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葡萄牙球迷有什么想说的吗？哎，葡萄牙球迷怎么不说话了？ 喝葡萄汁呢？ 啊，葡萄牙球迷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开始吧。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游戏规则应该你们都知道，轮流向我来发问，缩小范围，最后确定我们最终的这个词是什么，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会给你们一个关键词，好吗？ 啊，可以 看谁先猜对。 可以， 我们 可以 从这个小万开始，然后第二个是星辰，好吗？因为小万的电话是先接进来的，好吗？ 啊，没问题。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 C 罗， 开始。 小万 啊 ，C 罗， 关键词是 C 罗，请开始。 葡萄牙， 不不不，你要问我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或不是。好，我们重新计时开始一次啊。 比如说是服装吗？ 好，开始，小曼。 C 罗是。没懂， 就是你可以缩小范围。 他们俩现在都不知道规则，你们俩，星辰，你懂规则吗？ 我 知道， 不太清楚，因为我之前都是听的都是那个一个人的那个， 就是那个白给100块问题的哈。哎，是这样 啊， 你们俩会轮流向我来问问题，比如说那个小万，你先开始，你要先问我说啊，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吗？我会告诉你是或不是，你要来逐渐缩小范围。 是服装吗？ 对，或者是吃的吗？或者什么什么？我要告诉你是或不是，然后星辰再继续，然后你再来继续，直到你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猜到我们今天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啊，今天主要是猜什么呀？因为这范围比较大， 关键词、就是、 没有什么范围，没有什么，你不能这么问我。你 考试了，要透题了。 那我们不管了，我们游戏开始了，没有时间了。小万， 是吃的吗？ 不是。星辰， 是他是在哪个俱乐部吗？ 不，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我不确定是什么，你要重新问一遍。你只能问我是什么什么吗？ 我说他是在哪个俱乐部踢过球吗？ 是 吗？ 嗯，是。小万， 那还是我问， 小万，你 是在拜仁慕尼黑踢吗？ 不是。星辰， 曼联。 不是。小万 是在皇家马德里踢吗？ 是。只有一个问题，星辰，轮你了。 啊，什么意思？ 他说是在皇家马德里，我说是。星辰，现在轮你了，把握机会啊。 是在皇家马德里。他是在皇家马德里踢球吧？ 我没问 C 罗本人，我给你的关键词提醒是 C 罗啊。来继续。 是他队友吗？ 是。 他队友吗？ 万宗，现在小万轮你了。 是几号？ 你不能问我，我不能回答你。 是七号吗？ 七号不是。他不是 C 罗本人 吗？ 不是。继续，还有40秒，我们已经有人猜到答案了，快。继续，两位不会继续了吗？ 是本泽马吗？ 不是。 是梅西吗？ 马塞洛。 不是。 马塞洛。 不是。接近。 加油。 接近。 伊斯科。 不是。哇，已经很专业了，还有十五秒。答对了。 太不容易了，我在旁边吃瓜群众，这个瓜都吃完了。 猜到拉莫斯的人是谁？ 我， 你是谁？ 星辰 ，恭喜你 ！ 可能我觉得小万可能还是不太懂我们的规则啊，我觉得所以说可能稍微有点这个，有点吃亏啊。但是两个人在逐渐去缩小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显示出还是比较专业的。嗯啊、 对，每一个人都在说这个比较擅长的一些球队啊，包括俱乐部啊。 关键是小万有点懵，就说刚才我们已经确定说这个球员是皇家马德里，他问我说是梅西吗？果然是阿根廷球迷， 到底是几号啊？让老白无法回答。 好吧，小万你输了，但是我们也有小小红包补偿给你啊。但是对于星辰来说，我觉得星辰却可以获得200现金红包了。 200，就你一个人独吞了。 好， 恭喜你。 好，谢谢。 恭喜你啦。 谢谢二位的参与，谢谢你们，再见，拜拜。为什么会把 C 罗作为关键词？是因为他今天晚上将会出战全新的一轮的小组赛，希望他能够成功啊！作为葡萄牙球迷肯定是这么想的。为什么答案会是拉莫斯呢？你懂的，拉莫斯是他在皇家马德里的队友。据说在 C 罗上一次完成进球的时候，拉莫斯忍不住想要过去跟他庆祝，后来发现哦不对，我是西班牙队的球员。 有人提出异议，为什么猜人物的时候你会在说到皇马的时候说对？因为他问我的问题说是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星辰可能有点懵，他以为让我猜的是 C 罗本人是在哪个俱乐部踢球，所以我只能告诉他说是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对，这个游戏可能逐渐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要先来确认啊，这个它到底是一个俱乐部，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件啊？等等， 一定要缩小范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的这些关键词比较生僻，小龙虾都有可能。 谢谢你把我明天的梗破了。 真的，明天知道是小龙虾。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你最近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有可能是你跟别人聊了什么哈。作为一个伪球迷来说，关注的点肯定和很多每天都会看足球的朋友、关注足球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对，伪球迷不止我一个，朋友圈一大堆呢。 好，我们听听看他们会说什么。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世界杯期间存在感极低的吃瓜群众艾科，所以呢，今天我准备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开启一场扫雷模式。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热爱世界杯这项篮球运动呢？ 你最近有看世界杯吗？ 啊，我是跟着老公看的，看热闹呗。 那你能看懂吗？啊？ 看不懂吧？我一个连规则都不知道的人，我怎么看懂啊？但是能看懂进球呗。 啥？我看球，我那是喝酒的时候顺带的瞄了一眼。我懂不懂？你还没点数了吗？ 是听到旁边抛球的人比较多，就跟着欢呼一下。 你最近看球了吗？ 别跟我说球，我的天台上去又下来，来来回回好几趟。 啊？你懂球啊？你竟然能看得懂？ 啊，我看不懂啊，但是我就喜欢猜球。 哎，你最近看球了没？ 我又看不懂，就瞎看着呢。看我最近困的啊，就睡不醒。 阿根廷就输了吗？哦，不对，阿根廷是打平了，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就是输了。然后梅西还一个点球没进，作为梅西的球迷，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伤害吗？ 据不靠谱统计，真球迷和伪球迷认为世界杯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比例分别为86.7%和67.2%。不管爱球的心是不是假的，反正快乐是真的。播出这一期之后，我可能会被很多朋友拉黑哦。 我和你。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你和我牵着手，一起喝进白啤酒。 I want you anytime。 我们一起相约去看球，然后呢吃烤串喝啤酒的时间又到了。就是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娱乐做王牌也会特别推出我们的世界杯嘉年华的活动啊。 就是 对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一场的落地活动就要开始了。 哎嘿，时间呢就在这周天啦， 这个星期天。 对 啊，我们下午的6点应该就会再开始这个亦庄啊，大兴区。第一场是在大兴区，之后我们还会选择其他的区域，也方便说住在相近位置的朋友能够参与啊。 对，地点呢就是在亦庄。当然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早间和晚间联动性质，当然早间的节目当中会选出20位听众，还有我们的晚间也会选出20位听众现场进行 PK 啊。不限于20 啊，不限的。 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有很多内容，我保证大家不虚此行，而且呢被选中的朋友应该都是免费，其他朋友自己愿意来那我也不会拦着啊。地点大兴区亦庄文化园东路6号，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地儿创意生活广场的西北一门，那有一个啤酒花园，咱们就在那儿见了。 大家只需要回复亦庄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连结， 现场互动做游戏，同时呢还有足球宝贝，另外呢加上说我们主持人登场，最后呢就是大家一起来看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就在周日晚间的8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了，我们现在来猜音乐题了。今天的音乐题是艾科出的，我们让他来介绍一下怎么来猜。 我们等一下再听。我现在问问题，就是请问啊，稍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叫《呼吸》吗？ 啊，这就是问题吗？ 啊，是。 那我们听几秒的前奏，你说。 我们全听完前奏吧。 好。最快发来是或不是，中间单选一位都会有小小红包送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吧。 对，打开天窗是呼吸吗？这首歌是会有一种舞蹈的感觉吗？ 或者是饿了之类的啊。 好了，抓紧时间发送过来。 接下来我们送上的歌是来自古巨基的《喜欢》，等待大家的答案，同时来听歌，稍后我们揭晓答案。 喜欢你的头发，喜欢你的脸颊，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贴近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想要带你回家，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思念你令我惊慌，想到你令我膨胀，你的每个笑容都会令我幸福的快爆炸，说些傻乎乎的蠢话，令我随时随地拼命疯狂。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

车上正好放着这首歌，我无精打采地听着，听着听着，眼睛就湿了。 有人说这是高三的同桌最喜欢的歌，他总是一边刷着题一边小声的哼唱，被我发现之后呢，不好意思的低头闭嘴，过一会儿又忍不住轻哼了起来。这个调调跟着响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很久没有听到，今天再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一瞬间蓝天白云的校服，堆积如山的教辅，散如雪片的这些试卷，一下子就涌到了心头。其实我对这首歌也有一些记忆，更多的是想到那些早起的岁月。 早间的时候经常放的一首歌曲吗？ 啊，早起的岁月，以及这首歌可能会自带的那种夏天的气息。 来自苏打绿，他想夏天。 这可能是更适合早晨的一首歌，但是在今天的傍晚也推荐给大家。最近很多人晚睡早起，因为要看世界杯，你们辛苦了。他下了夏天，苏打绿。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私房歌， 抛去足球，抛去音乐的那些背后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往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歌的时候只是想安静的听一首歌而已，也有一些歌呢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在那些 K 歌的金曲和那些常常被在电台播放的歌之外，有一些好歌被遗落在人间，所以呢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很多时候会捡起一些这样的歌，包括接下来的这一首。首先我要来推荐的歌来自于 Jackie 张学友，留住这时光。我们总是在感到快乐的时候觉得这些快乐呢是理所应当，实际上当他溜走的时候他就溜走了，或者说我们总想去留住一段时光，我们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很多音乐呢会把这些美好的情形变成音符留在人世。比如说在这首歌的前面会有一段很美好的对话，虽然可能是广东话我们听不太懂，但是呢只是听他们的对白就会让你觉得很幸福。你也可以找来歌词对照着来听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就叫做留住这时光，来自张学友。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呢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嗰度呢？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静静似风飘过，望着你时也可温暖我。如若说风景醉人，深深吸引，只因你，你知道么？浪漫回忆痴痴醉过，随着我今天也曾不分早晚，可跟你闹市中穿梭。愿望你会给我浪漫回忆，痴痴醉过，随着我今天也曾不分早晚，可跟你闹市中穿梭。沉醉此刻对望，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来推荐，来自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歌哈、啊，就会简单又美好，就算你听不懂歌词， 所以今天特别巧，第二首歌曲也是我来推荐的广东话的歌曲，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花见小路》。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从春节开始 ，Kelly 就是唱了很多歌曲，都能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比如说带一点遗憾的《伪战天国》，还有《Be With You》。如果那首歌曲的感情它是幽怨的话，那这首歌曲的标签就是怀念。送给你们。 如化作飞灰，我都没抱怨，也好过一步去看景点。曾抱紧肩都雪花忘了倦，看樱花的绽放。似表演，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来推荐一些我们喜欢的好歌给大家听。 刚才我们先分别推荐了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还有陈慧琳的《花见小路》。 对，有可能都听不懂，因为是广东话的歌，但是呢，旋律很好听，大家可以对照着歌词听，会更有感觉。 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电铃节，稍后就会有歌单放送。 对，这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除了足球，还有很多，还有音乐，还有美食。 当然呢，这周天还有线下活动啦。 对，千万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最近的我们的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活动。好，接下来呢，我来继续推荐歌曲啊。不过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有一些特别，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东京爱情故事》不是又引发了一波回忆杀吗？对不对？是名利香啊，对，然后呢说他们俩好像要拍一个新的戏，所以很多人会想到说《东爱》这部很感人的偶像剧。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喜欢看这种日剧的朋友来说呢，都可能会有一句话叫做夏天，冬天的时候适合看《东京爱情故事》，而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看《悠长假期》。那当中呢就是有这个非常经典的木村拓哉演的那个钢琴师啊、钢琴老师，他在里面弹到了一个旋律，到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不由自主的眼角湿润，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听到这个钢琴曲就觉得会有想哭的冲动，尽管可能出发的点未必是那部电视剧本身而已，可能会是他的一个台词。其实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台词，在他应试的时候呢，可能考官会问他说你相信奇迹吗，他说我相信，他说你见过奇迹吗，他说我见过，所以当时耳边就会想到了这个钢琴曲。听一小段啊，我们节目里面很少去播放这种纯音的作品啊。这个钢琴曲的名字叫做 Close to You， 来自于悠长假期电视剧的原声带。播这样的简单的钢琴曲给大家听，但是我总觉得最近世界杯嘛，一切都是很热闹的样子，所以偶尔需要大家安静一下哈、好好的来想一想葡萄牙到底能不能赢。 所以刚才你推荐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就有个标签这样写的，说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长长的假期，让你停下来整理步伐，准备下一次的重新出发。 对，你说的对，其实这也是整部这个剧的一个主旨了，就是它整个也是告诉你说，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千万也不要特别为此难过，就当是休息好了。所以我们刚才那首歌是送给冰岛队的吗？奇迹会发生， 加油！ 是想要送给把足球当假期的朋友。这首歌就是我们真正要推荐的这首主播私房歌，叫做《La La La Love Song》，是《悠长假期》的主题曲。 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又到了推荐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了，因为最后一首歌曲我总是想说是不是要和这个世界杯稍微挂一点点钩，所以呢选择了这首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History， 因为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很多朋友会怎么说平复一下在世界杯当中的一些情绪吧，就是不要被世界杯的这种疯狂的气氛冲昏了头脑。 对，就是我们总觉得说比如说一个身材很好的人说劝你说哎呀没关系跑也没关系的，对，就是这种话让人特别生气。然后一个人也不怎么看球，跑过来说啊你看这个足球吧，他其实是吧输赢没关系的，就很生气你知道吗？ 是，就是我这种美球迷啊，是不是？但是我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乌龙事件已经过去，因为它发生在昨天，对不对？它成为历史。我们要展望未来，对不对？来自 One Direction History， 期待一下今天晚上葡萄牙胜还是西班牙胜？ 好吧，你还是支持 C 罗，然后希望西班牙队取胜，对不对？ 加油加油！Getting the feeling you wanna leave this all behind.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I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No, they don't teach ya this in school. Now my heart's break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还是友情提示各位呢，这个世界杯期间请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啊，千万不要熬夜过度。 我们要提示一下，今天的 A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摩洛哥，还有乌拉圭对阵沙特阿拉伯，以及 B 组第二轮是伊朗对阵西班牙的比赛。 我